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这次我特别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题目实在可以归纳成谈天说地。那昨天晚上我们说地，今天我们来谈天。昨天晚上我们谈了一个我们很不喜欢听的一个题目，地狱。今天晚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愿意听的题目呢是天堂。我们有圣经的，我们打开圣经，那我们呢有圣经的也读得响一点，好吧，我们读两处的圣经。那在圣经的最后的一本书叫做启示录。为什么叫做启示录呢？耶稣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也是耶稣最爱的一个门徒，那他的名字叫做约翰，那我们叫他做使徒约翰。使徒在异象中间，异象就是他的魂流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一发生的，可能在他眼前看到的一些相片、一些图片，也可能在他脑海中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景象发生在他脑海中。那呢，他就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就成了启示录。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里面叫启示录。今天我们看启示录，那启示录呢，用的一些语言。那呢是特殊的文字，我们叫做启示的文字，英文讲的 symbolic language， 一个象征性的语言。那今天呢，我们就读两处的圣经，一处圣经在启示录第21章第1节到第8节，第二处呢在第22章第1节到第5节。那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就来读启示录第21章到第1节到第8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好吧，我念单数，请你们念双数。启示录第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第5节，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第7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第8节，我们一同来读，来，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我们看第2段，好吧，在第22章第1节到第5节，我也念单数，请你们呢念双数。第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第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第5节，我们一同来读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特别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真盼望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们。当年我们怎么顶撞你的时候，主，你将福音赐给了我们，我们认识了你。同样的，今天晚上 主，我们盼望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心能够被你的灵打开，能够接受你。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记忆啊，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神赐给人最大的福分，就是他应许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中间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他要与我们同住。圣经上有一句句子，今天我们就读了两遍之多，这句句子就是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一句句子不单单在圣经的最后的一本书，今天我们所读的启示录，也在圣经的其他的书里面一贯的，在旧约在新约的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赐相信他的人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与他同住在一起，这个就是天堂的喜乐。有一首英文的抒情歌，里面的内容这么说：天堂是什么呢？天堂就是当我与你在一起的时候，与所亲爱的人、所爱的人在一起，的确就好像天堂一样。今天我们要看一下，要讲一下，要谈一下什么是天堂。天堂跟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天堂，我们今天可以从今天的经文中读到，等一下我们可以解释。天堂让我们看到的是，天堂没有地上的困境，天堂有地上没有的喜乐。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一句话也是从圣经今天我们的经文中间所得到的。这句话就是神要迎接他的百姓，与他同住，进入永远的喜乐。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天堂。第一个角度，我们看，我们先从21章第1节我们来看。第一节讲，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们讲这是耶稣的一个门徒，那这个门徒呢，也是活得最久的一个门徒，也是耶稣所最喜爱的门徒，他的名字叫约翰。那约翰突然的看到了异象，看到了神要叫他所看到的以后天堂的景色。他在这边讲第1节、第2节跟第5节讲，他讲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有一天有一个新天新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讲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今天的耶路撒冷以后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世界宗教的中心，世界三个大宗教的中心通通在那边。今天的新耶路撒冷，我们讲到看到圣经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个新的耶路撒冷，坐宝座的说，他看到了有一个宝座，宝座王的宝座，说看呐、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边有一个字出现，新天新地，耶路撒冷新城耶路撒冷，一切都更新了。天堂第一个喜乐的特点就是新，而这个新我必须要解释一下，这个新不是绝对的新，就是在时间上来讲它是新的，不是，不是绝对的新。这个新跟旧的有连贯的关系。今天我们人一慢慢的会衰老，但是以后的那个新跟今天的新是有连续性的，因此不是绝对的新。那这个新是指品质上的心，我用几段经文来解释一下啊。特别我们中间呢，那看圣经看久的就知道了啊。那我第一个解释呢，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把新酒倒在旧皮囊里面。那个酒是完完全全是新的，是时间上也是新的，倒在一个旧的皮囊里面。我们讲的天堂的心不是这种心。那天堂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我再用一句经节，我们中间的基督徒一定肯定知道的，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里面保罗，使徒保罗讲过这句话。他讲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一切都变成新了。我们今天中间 你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这句话成为神给你的应许，说你可以，不论你现在是多少年龄，你可以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圣啊，我们的神把圣灵进入到你的心中，使你这个人更新了。所以我们讲天堂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是更新的喜乐。更新就是原来是旧的，它在品质上变成新了。更新这个字我喜欢到极点，因此我有四到明年我在更新传道会这个机构侍奉了40年，也是师母跟我创办的这个机构，到明年变成40年之久。那我得救之后一年之后，我们就成立了更新传道会。所以天堂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更新的喜乐。那这个新字在启示录里面出现9次之多，凡在启示录里面出现的这个新字9次，通通是指更新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要完全变成了品质上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品质。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种新带来什么样的新。那呢，我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来看呢，天堂没有人类的困境，这是一个新。今天在地上你跟我绝对有困境，哪个人敢说今天没有困境？那特别你跟我是移民到这个地方来，我在这个国家已经怎么已经超过了40几年了，待在这边了。那呢，你跟我们中间一些朋友们，可能呢你新到这个国家来，那呢在这个国家中间一定会遇到困境。但是我讲的困境不是指语言上的困境，不是指你工作上的困境，不是你讲你读书的困境。那但是这个困境，那你问是什么困境呢？这个困境是人类逃不了4个字，中国人形容的生老病死。这个困境，人，神既然造了人，为什么人会老？为什么人会生病？为什么人会死？这个是困境。那你知道了，我们中国的历史特别长，你也知道了我们中国的秦始皇。我昨天晚上也提过秦始皇了，秦始皇就不想变老，秦始皇就不想死。不但秦始皇，史台人也不想变老。那没有一个人想变老的。那呢，秦始皇他差遣人到什么？到朝鲜那边去找仙丹，希望能够永远的活下去，希望能够回到永恒里面。人类的困境是什么？会死。怎么会死呢？圣经的第一本书告诉我们，创世纪告诉我们人类，而且呢，在第前面3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类怎么会有困境的。圣经告诉我们，当神造了宇宙天地，第一章造了宇宙天就是好好好好好，都是好，而且造了人，造完了之后 very good， 神讲的是非常好，因为人是神造的杰作，一切都是好的。那呢，神当初造了一个亚当，那呢觉得他单身不好，因此呢造了一个女的，从亚当身上拿了一块肋骨出来，那呢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来帮助他。那呢，神把他们安葬在一个地方，放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花园里面。花园里面，这个花园呢，假如这个讲台是个花园的话，这个伊甸园里面，那神跟亚当说了，那你可以治理这一切，那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那但是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个树叫做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如果你吃的话，你必定死。昨天晚上我也提到这一件。讲到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从创世纪开始讲，因为一定要从困境开始讲。那呢，我相信亚当当时不知道什么叫死，因为神当初造亚当的时候，跟造所有的动物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昨天我讲过了啊，我今天实在可以考一下明天要受洗的这位吕强，那算了，不必考他啊。他写的得救的见证写得很好，你知道吗？当神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造动物的时候，那呢都是用什么？都是用泥巴造的，泥巴造的很好。那神造人有什么不同呢？也是用泥巴，对不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很好，神讲让我们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神是什么？神是个灵，因此按照形象造人就是按照灵。因此呢，神造人的时候，在他的心中有神的灵在他的中间。神的灵怎么样形容神呢？那我们中间呢都读过数学，那数学里面有一个符号就可以来代表，怎么样？把八转一个九十度，就是什么 ？Infinity， 神就是无限，神就是无限。所以在人的心中的时候，当时在亚当的心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无限大在他的心中，是神。神是什么？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永恒的，神是独一的创造者，在住在什么？他的灵住在亚当的心中。当神跟亚当讲，那呢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是必定死。那结果呢，我们不知道原因，为什么在那个美好的伊甸园里面居然呢有恶在那个地方。恶，那个恶是指谁啊？有撒旦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撒旦就引诱夏娃，结果呢夏娃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之后再拿给她丈夫亚当，丈夫考虑都不考虑就吃，拿着就吃了。这个女人对男人的影响力，从夏娃影响亚当就可以看出来，怀疑都不怀疑，毫无挣扎，连神跟他讲的这个命令毫无犹豫的他拿了吃。当他们一吃的时候，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那个罪就来了。这个罪是像一个黑暗一样的进到什么？亚当夏娃的心中。因此就把什么？把他们的心变成一个黑心的亚当夏娃心。你知道，当亚当夏娃，当这个罪黑暗进到他心的时候，但是亚当夏娃的心里面已经有了什么？已经有了无限大，已经有神了，神的灵在里面了。但是是亚当夏娃自动的把心门打开，邀请这个黑暗进来的，对不对？邀请罪进来，自动的，对不对？所以当黑暗进来的时候，你说这个无限大愿不愿意留在亚当的心里面呢？无限大离开了，当无限大一离开的时候，人就从无限跌落到怎么样？跌落到有限。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人的光景像我这个手表一样，本来在这个台上，现在跌落在地上，堕落了。我们从神学来讲，他的形象还是有神的形象，但是呢神的灵离开他了，弯曲了，这个弯曲了。你说李牧师你讲的太抽象，就好像什么呢？你能不能做一个比喻？就好像什么？你今天过街的时候一看，看到地上有一个 Coca-Cola 的罐头在街上，但是呢那个 Coke 的 罐头已经被汽车压扁了，你认不认得出来那是 Coke 的罐头？认不认得出来？和姐妹认得出来，但是什么呀？压扁了。今天所有的人类，我告诉你，创世纪第三章告诉你跟我，人类的困境的来源是什么？自动的把心门打开，因为神造了伊甸园，神是伊甸园的主人，让亚当夏娃可以享受一切他的丰盛跟他的恩典。只有一个条件，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是表示神的权威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可以享受神的恩典，但是亚当夏娃等不等于神呢？等不等于神？不等于神。这个信息怎么让他知道呢？神就安排了一个什么权威在那里，那个树 是一个 symbolic 的一个，可能是真实的一个树在那里。但是那棵树，只要亚当夏娃一看到那棵树，知道什么？知道是神的权威。这个原子是谁的原子呢？谁的原子？提醒他，是神的原子。他可以尽情的吃，尽情的享受，在里面做治理的工作。神给他权威做治理的工作，管理叫所有野兽动物的名字，叫名字表示他认得他的个性性情，叫他做老虎，叫他做狮子，但是他必须服从权威。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原则。为什么？因为他是被造者，他不是创造者。为什么他要服从权威？因为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人好，什么是对人不好。亚当自己不知道，但是你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好的园子里面有恶，有那个罪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有撒旦在那个地方。整本的圣经，圣经的作者也讲过，如果要把一切的事情讲写下来的话，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了。所以他只是让你跟我知道，知道的需要知道的告诉我们，这对我们是一个恩典。如果他把我们不需要知道的都放进去的话，我们那整本圣经的话，那不得了了，整个这个房子这么多的书我们没办法看了。那神也告诉我们，只有我写给你让你知道的东西你负责，你不知道的东西你不需要负责。这是不是恩典呢？恩典。所以今天呢，我们欢迎等下你有问题欢迎你问我，那我问不出答不出来，我就告诉你答不出来，对不对？那我也不知道所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伊甸园里面有恶，但是我知道的是什么？我知道是神的恩典让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当初被造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生下来的小孩，跟你跟我生下来的这个世界不一样。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有怎么样神的灵在那边了。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犯罪，或在用一个角度讲，他们呢也可能犯罪，也可能犯罪。但是亚当夏娃当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的儿女是不可能不犯罪，你跟我不可能不犯罪。今天我要讲一句话，跟我们中国的孔孟的可能会有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今天做的每一个人，包括你生的小孩只有四个月的话，他以后不可能不犯罪，而且他不可能活到永远，他有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生老病死。整本的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盼望不是在今生，尽管科学怎么样的进步，可以以后活到120岁，今天的寿命已经比我怎么？我比我父亲可以多活，也许多活10岁。今天的医药，今天的科学，但是人没有办法突破困境。今天让我们看到天堂是什么？天堂第一有更新的喜乐。这个喜乐怎么解释呢？天堂没有人类的困境。在这边什么叫没有人类的困境？没有死亡，没有疾病。为什么呢？因为天堂没有罪。今天我们谈到了亚当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心中有神的灵而被造的，但是他可能犯罪，他完全在一个自由，他可以做主决定的一个地位的。但是亚当当他犯了罪之后，亚当的后裔不可能不犯罪。但是当今天你如果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话，他的灵，他的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血是为你跟我而舍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再负刑罚了，我们只要相信他，他的血就把我们洗去我们一切的罪，里面的黑暗可以洗去。当他的血洗去我们的黑暗的时候，我们那里面 变空了，变白了，洁白了。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的邀请那个灵，耶稣复活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这就是叫做人得救了，人重生了。今天我要跟你谈天说地，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人能够生过两次在这世界上。大家听不听得懂？中间听不懂的是两次是什么？你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你现在活着，对不对？生了一次，你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生两次。那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学问的、很有地位的、年纪比较大的，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当时在议会中间，72名议会中间的一名。晚上的时间的时候，他听到耶稣，他怕人家看到他，因为他自己是有身份的人，去见耶稣不好意思，所以他晚上去见耶稣。晚上见耶稣的时候，就问耶稣，耶稣讲啊，耶稣永生之道，耶稣跟他讲的，一看到他就知道 You must be born again， 你必须重生。这个年纪大的，他讲我这么大年纪，我怎么还会再可能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呢？哦，主耶稣讲，你必须要用水跟圣灵而洗，就是接受他，接受他。那就是今天，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就生两次。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如果生两次，你只要死一次；你如果生一次，你要死两次。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那个死比你任何的死都痛苦。那个死在硫磺火湖里面的那个死，那我特别还举个例子给你看。那呢，我相信你可能没有经过硫磺火湖，那我也没有经过硫磺火湖，但是我去过那个意大利有名的、国际有名的那个火山——埃纳火山。当我花了这么多心血到了埃纳火山口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连5分钟都待不住。我用3条手帕，我今天晚上还是带了3条手帕。我怕硫磺火湖啊，所以呢，捂了鼻子。那个我待了5分钟，我就走了。那个使我想起地狱里面是硫磺火湖虫咬火不灭的地方。今天我盼望你能够什么生两次。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位弟兄生了第二次了。那我希望我们中间的人呢，继续的带领他，能够读神的话语，使他在圣经上得到确据，得到盼望。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生两次的人，都有一个盼望，知道他的希望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希望为什么不在世界上？因为世界上有困境。天堂是什么？天堂没有人类的困境。为什么没有人类的困境？因为天堂没有罪。我们看启示录21章第1节，今天我所读的，先前的天地过去了，先前天地是个有罪的世界，过去了，讲到以前的事。以前的事就是什么？以前的事就是人犯罪等等等，历史上的事通通都过去了。这边讲到不但是没有罪，天堂没有罪的影响，罪的影响影响不了到天堂了。那什么叫罪的影响呢？那没有呢，我们有圣经的，看21章第1节到第4节，我读给你听啊。海也不再有了，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海也不再有了。哎，天堂很奇怪啊，就是没有海，所以你要到海滩的话呢，天堂上可大概是没有海滩啊，因为没有海啊。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海呢？我稍微懂一点点的，我就讲，因为我去年呢，我跟师母啊很喜欢露营呢 ，camping。去年暑假的时候呢，我工作的很累啊，我就拿了一个月假期呢，跟师母呢飞到巴黎。那飞到巴黎之后呢，我们租了一部车子，那我们带了一个帐篷，我们一个月搭帐篷啊，在法国跑遍了法国。那我去年才知道呢，法国人怕海，因为我们遇到很多法国人跟他谈。他讲我法国派，难怪我从来没有听过法国的海军好的，你没听过，你只听过西班牙的海军，对不对？跟荷兰的海军，没有听过法国的海军。他们讲了，我们怕海，所以呢，不大敢做海军的， 对吧？那到海里面去游游泳还可以，那一看不到岸的话，他讲我们就怕了。那海国人、法国人怕海，你知道吗？犹太人怕海，那古犹太人更怕海。为什么？古巴比伦那边的近东的他们的思想，海呀、啊，会常常是无常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预测的，里面有风浪起来。而且海呢，到深的地方一看的时候，怎么里面是黑的，而不是蓝的了，变成黑的。他们以为啊，海底下有一个大的怪物在里面，在那边煽动的时候，怎么船就会常会动了。所以这边讲了，海没有，海不再有了。那我想跟他们有关系呢，因为他们害怕的东西没有了在那边。好，不管是怎么样，那是海代表的动荡永不止息，这是旧约里面的文字里面所表明的。但是呢，有五个恶没有了。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第一节，21章第一节跟第四节讲，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五个恶：死亡、悲哀、哭号、疼痛、咒诅。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有困境。第一个，死亡。我们每过一天，我们就接近死亡。我们中间相爱会离开我们而去，这是离开这个世界最痛苦的。是什么？跟自己所爱的人分别。我自从做了牧师之后，我不知道看过多少死人。不但是死人呢，临死的时候我替他们祷告，临死的时候我要安慰他的家人。那呢，死亡跟亲人离开，跟所爱的人离开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中间人一定经历到，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亲人离开这个世界上，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离开的时候非常的痛苦。不但死亡以后永远没有了，第二个是什么？悲哀。在这世界上有悲哀，你失去工作有悲哀。我不记得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没有来到美国的过程中啊，哭过什么我不记得，但是我却记得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哭过很多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一个大男人呢，可以在开车的时候，那个雨刷子啪嗒啪嗒啪嗒有规律的在那边动，但是想到了自己的前面，想到了自己的失败的时候，会有眼泪，会哭。我想我们中间的人，你有这个经历。你在这边读书，你在这边做事，你家庭给你的压力，在国内，在自己国家的时候，你有一些亲戚朋友围绕了你，有一些困境呢，不是太显明。在这边的时候，你虽然很忙，但是有时候甚至你开车的时候，你的思想会飘到一些困境的地方，你会怎么样？你会悲哀，你会忧虑。这边话又讲什么？哭号。哭号跟悲哀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声的哭，大声的哭。那有这个时候会遇到，那这个呢没有了。疼痛，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有疼痛。今天我们中间年纪大一点的，可能你现在就有疼痛。那有些疼痛呢，不是身体上来的。还有呢，咒诅。这个地怎么样？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地受到了咒诅。创世纪里面讲到的，今天要活下去，要生活下去，因为地受到了咒诅，是一件怎么样？是一件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死亡、悲哀、哭号、疼痛、咒诅，通通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了，是不但是没有罪天堂，没有困境，是因为没有罪，而且没有罪的影响。好，不但是天堂没有人类的困境，天堂还有一个好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更新的。更新的，所以没有罪，没有罪的影响。更新的还有什么？天堂有今世所见不到的团聚，这个是在地上没有的。天堂有地上没有的喜乐。今天我们分开了，跟父母分开，跟丈夫分开，跟妻子分开。如果他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如果他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他会在天堂。天堂我们可以相聚，在天堂。只要你的名字在，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了，在神那边有个生命册，是真正相信他的人， 那他有一本册子，那呢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就到天堂，就会到天堂。天堂是神预备给他百姓的地方。第一个喜乐是更新的喜乐，我们看第二个喜乐。第二个喜乐是什么？是圣洁的喜乐。我们看第21章第二节，在这边讲天堂，他又约翰又看到，他讲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这边呢有一个字，圣城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宗教的中心，所以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天堂。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天堂第二个特点，圣，圣就代表是圣洁，是圣城。天堂让我们看到圣洁，为什么它叫圣洁？因为它是神所在的地方，神居住的地方，而且呢是神宝座的地方，设立的地方，是神得荣耀的基督回去的地方，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回去的地方。天堂第二个特点是圣。天堂有什么喜乐？天堂的喜乐是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中间信耶稣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我们呢就到天堂去。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在那里，而且呢你可以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回到那里是他宝座的地方，我们可以呢甚至于看到匍匐在他前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他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脚上的钉痕，手上的钉痕。我想呢他一定会有的，这个是世界上人类所送给他的礼物，所以他身上有这个钉痕。那呢我们呢遇到，我们是被造者，被造者可以看到创造者，被赎者可以看到施恩者，面对面的见到了神。圣经上还讲什么？第22章第3节到第4节，我读给大家听。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见神的面。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看到了父神，可以见到神。被造者与创造者可以见到，被赎者可以见到什么？救赎者。我从来没见到美国的总统，直到什么？直到2005年6月25号，是格培里牧师啊，在纽约最后的一次布道大会，是在纽约的 Queens Flushing 那个地方布道大会，也是他最后的一次。那呢，那时候呢，坐在台上的格培里，那已经非常老了啊，那相貌比不上他以前的。戈培里以前年轻的时候多英俊潇洒，那现在呢，那走的时候都要人家扶他上去。那呢坐在戈培里旁边呢是美国的总统，什么美国的总统Clinton 总统跟 Clinton 的太太。那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的总统，那看到了美国总统，哦，很多人都看到美国总统，那难得看到了美国的总统，多少人，几十万人在那个地方，那看到美国总统不容易。但是我想到以后有一天我要看到创造宇宙世界的神，我要看到救赎我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何等的盼望。你知道历史历代以来圣经上的作者，旧约的作者，就是盼望有一天能够见到神。那呢甚至于新约里面主耶稣自己讲过这句话，在马太福音5章8节，我读给大家听好吧。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到了那天我们有更新的喜乐，除了更新的喜乐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圣洁的喜乐。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是永远没有罪的地方，到一个地方去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家里面。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约翰福音14章的之前，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马上很快就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14章的时候他讲我要离开你们，那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很多的房间，那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主耶稣为我们中间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在天上预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 更有更新的喜乐，那个地方是有圣洁的喜乐。除了面对面见到神，我看到另外还有一个喜乐，是圣洁的喜乐，就是被基督所牧养的喜乐。这一点呢，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到了天堂之后有个大的喜乐，要被基督牧养。我读一句给大家啊，希望大家比我早知道，我15年前才知道这一点啊，是因为我们出了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呢，我们非常的畅销，所以这次我想带来几本呢。我们书房的童工跟我讲呢，已经卖完了，现在正在国外印好了之后要送过来，就是呢20世纪的神学泰斗，叫做 J.I. Packer， 巴克 Packer， 他写的一本简明神学。我们中间有谁有这本呢？哎呀，你有不容易啊，只有你一个人有。啊，还有这边啊，你有，这本是个好书，对不对？杰埃派克讲过这句话，好吧，我读给大家听。那你可以打，你有圣经，你也可以打开《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7:17，啊，你记得好了 ，7:11 啊，但是这样它不是 7:11，7:17， 好吧，7:17我念给大家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并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啊，侍奉神的人呢，在地上会有眼泪，而这个眼泪呢，普通的人不容易给你擦干的啊，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也不容易给你擦干。但是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到时候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讲啊，你在世上为我侍奉我，你流的眼泪呢，我亲自擦干你。在这边呢，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你看到没有？这边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也就是说呢，这个 J.I. Packer 讲的这一点不得了。他讲我们的喜乐，就是你跟我到了天堂之后啊，我们有一个大牧人。这个大牧人是什么？耶稣基督亲自来牧养你跟我。弟兄姐妹，你高不高兴呢？高兴的人讲阿们，来，阿们。耶稣基督亲自来牧养我，而且什么？耶稣基督牧养我们了，我们的灵命，杰埃帕克讲了，我们可以增长，无限度的增长，永恒的增长。你看，主耶稣是无限大，他做我们的大牧人。啊，今天这个教会我知道很久没有牧人，我也盼望了你们有个好牧人到你们的中间。能够带领你们，你们需要一个牧人带领你们的，在这个地方能够传福音，训练我们中间的人，使这个教会呢是更加的能够变成一个传福音宣道的教会。但是你想，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牧养我们，那牧养我们，而且主耶稣基督是无限大，那我们呢跟他永远的在一起，我们的灵命是无限的可以增长，是多么的有意义。主耶稣是面对面见到神，被耶稣基督牧养，这是我们第二大的喜乐，这是圣洁的喜乐。我们不但有更新的喜乐，有圣洁的喜乐。让我们看第三个喜乐，是永恒的喜乐。我们看22章3-8、第5节啊，在我念给大家听。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堂是永永远远的。天堂第三个特点就是无限，天堂是无限的，没有时间的限制。在天堂有永恒的喜乐，天堂里面有很多因为永恒的关系所带来的喜乐。我今天呢只提两个因为永恒的关系带来的喜乐。第一个，在天堂你跟我都要喜乐，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那我要花点时间解释。那我们，你跟我有一个特别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什么身体呢？神应许我们，杰埃帕克也讲过这句话，到天堂他会给我们一个适合永远与神同住的身体。 你跟我的身体不适合与神同住，他给我们一个永远可以与神同住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呢有5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我告诉你，这个身体是非物啊、它不是指非物质的身体，表示它是物质的身体，不是灵飘来飘去的，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是不是指非物质的身体？但那个身体在组织上和现在的血肉之躯的身体是一样的。第一点啊，第一点，你不见得会完全听得懂。啊，第二点我再讲，它是一个物质的身体，但是却跟我们今天的身体呢决然不同。为什么决然不同呢？它是不会朽坏的身体。也就是说呢，你到了天堂，神给你的身体啊，你不需要再化妆了。那边呢，不需要化妆品，你不会长皱纹呢，因为不会朽坏的，它跟时间没有关系，是永恒的，好吧？那呢，还有呢，这个身体是什么？是个荣耀的身体，是个强壮的身体。好，这第二点。啊，我们越听多这个特点，有五个特点听讲完了你就听懂了。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这个身体啊，我们刚才讲是个物质的身体，对不对？它不是指非物质的身体，对不对？好，第三点呢，它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又是一个物质的身体，又是属灵的身体。好，我底下再补充，也是一个由圣灵所创造。第一个，由圣灵所创造，由圣灵所内住。第二个，由圣灵所维持的身体。大家听懂没有？首先，它不是一个非物质的身体，它是一个物质的身体，但是跟现在的身体呢有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不一样呢？它不会朽坏，不会有皱纹，不会有老斑的啊，不会有缺陷的啊。第三呢，它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为什么叫属灵呢？完完全全有一个能力来维持这个身体，这个身体的能力是借了圣灵，神三位一体神中的圣灵来维持。它是创造，是圣灵创造的，是圣灵内住的，是圣灵维持的身体。我想可能不需要睡觉了，好吧？那至少圣灵维持着。我们看了第三点。好，第四个，这个身体是什么？这个身体啊，讲出答案了。那这个身体到底是像什么身体呢？又是物质的，那又呢不会朽坏的，又是属灵的身体，又是属灵完全维持的。这个身体到底像什么？这个身体就像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地上40天有500多个人看到的身体。好，第四点。好，那我现在反问中间我们比较熟的，常常读圣经的哈，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显现的时候，门徒有没有立刻认得出来？啊，一开始认不出来，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有两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忤的门徒跟主耶稣走，对吧？走到家了，家的时候邀请主耶稣进去，主耶稣也进去了，邀请主耶稣吃饭，主耶稣也吃饭了。当主耶稣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开始怎么样？祷告。薄饼，一祷告薄饼，他们看到了。That's it， 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些特点他看得出来，这个特点不是立刻看得出来，而怎么样？你注意看得出来。啊，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在旁边，对不对？他有没有认得主耶稣基督呢？有没有认得？没有。他对主耶稣基督说：“如果你是园丁的话，把主耶稣基督身体拿去的话，请你告诉我，我便去取，把他怎么样取回来。”你看这个小女人多么爱主耶稣基督，这个小女人能够抬得动175磅的主耶稣基督吗？你怎么能够抬得动？她讲，你如果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拿去的话，请你告诉我，我去抬来。哦，当主耶稣站在旁边听到这个的话，他讲 Oh Mary 玛利亚，一讲出来他马上认得了，马上认得之后就抱了主耶稣基督，要摸他是不是真实的，真实，而且怕他走，抓住他。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不要 继续不断地摸着我，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也就是不要紧紧地抓住我，我给你一个使命，去告诉怎么样我的门徒们。弟兄姐妹，这边让我们看到了第四点，是跟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相似的身体。你跟我可以跟怎么创造的主耶稣基督有相似的身体。好，第五点，这个身体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联？假如我自己就有个问题，我现在上去的话，我的母亲是信耶稣的，我已经跟我母亲分别了30年，她已经离开我30年了。那我上去的话，她怎么认得我？我怎么认得她？你们想不想听这个答案呢？我跟你讲，保罗只讲了一句话，整本圣经中也只有保罗讲这句话。那这句话我现在告诉你，你就有盼望了。我们中间有没有亲人在天上的？有没有？有的举手。哦，感谢主。哦，那想不想立刻现在去啊？那我们的盼望，天堂是我们的盼望，因为天堂怎么样？天堂有更新的喜乐，因为天堂有什么？有圣洁的喜乐，因为天堂有永恒的喜乐。在天堂里面没有罪，没有罪的影响，在天堂里面没有困境，在天堂没有地上有的可怕的困境，在天堂有地上没有的喜乐。我们有一天会跟我们的亲人相遇，那我怎么认得30年前我的母亲呢？我的母亲怎么认得30年后的李定武了？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暗示，好吧？这个暗示在什么地方呢？那这个暗示，请你再写下来，哥林多前书15章38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都是讲怎么样？讲这个身体的事情，复活身体的事情。但是15章38节只有这个事情，他讲了一句话，他讲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子粒就是种子，各个种子各有自己的形体。他只讲这句话，没有多讲。这表示什么？我现在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就是每一个子粒啊，发芽的时候都有它特殊的芽。我举个例来讲，假如我的母亲是什么？是黄豆，地上的时候是黄豆，那我认得黄豆。那它到了天上之后呢，它就是黄豆芽了，对不对？我如果是个绿豆，那我到天上的时候我就绿豆芽了。当我一上天的时候，哎呀，这个黄豆看到了这个绿豆芽上来，哎呀，这是我的儿子嘛。所以黄豆就跟绿豆芽两个被拥抱了，那两个就认出来了。那你不要讲，你不要问，哎呀，这么多绿豆你怎么知道呢？那我只是举了个绿豆，种子多得很呐，世界上种子很多。那保罗只是用这个子粒来讲，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证明了我们今天第一点讲的是有什么喜乐。第一点是什么喜乐？吕强啊，第一点是什么喜乐啊？更新的喜乐，对不对？更新的喜乐表示什么？它不是完全新的，更新的表示跟旧的跟新的之间有关联。旧的跟新的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它是种子，它发的芽，我认得。那不是真的是黄豆或者什么，也许世界上这么多人口没有这么多种子，对不对？那我也不知道到底种子有多少啊，生物学家应当告诉我种子有多少。但是呢，我用的比喻就是呢，我知道它是黄豆，它知道我是绿豆。那我一上去，绿豆发芽，黄豆发芽，那呢看到这个芽，知道它是黄豆，那之间有连续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个灵性的身体，完全由圣灵100%圣灵创造、圣灵内住、圣灵维持的身体，是永永远远的。这是天堂第三个好处，永恒的好处是复活的身体。我们再看天堂，我再举一个例，天堂不但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天堂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的生命是什么？我来读一下22章1节到2节啊。生命水的河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树 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这边讲呢，在天堂呢有什么？天堂有宝座，神的宝座。天堂有生命水，第一个。第二个，天堂呢有生命树，而且生命树每个月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为医治万民。有很多人呢问我，也很多人也同样的像我一样会问这个问题。那已经有永生了，已经有永恒的，到天堂还要吃什么生命树、生命果？我跟你讲了，这些全是象征的，天堂有了永恒，有了丰盛的生命。当树结果子，表示是丰盛，就是形容怎么样，你上去不但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全部灵性创造维持内住的身体，而且这个生命怎么样，不但有身体，这个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重回伊甸园。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使你跟我能够有一个灵性的身体，永永远远与他同住，是甘心情愿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一批人跟他同住。我们昨天我还忘记了一句话讲，每一个去地狱的都是甘心情愿的去地狱。今天我再补充一下，把这句话补充，每一个进天堂的都是什么？都是信主耶稣基督，都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天堂没有地上的痛苦的困境，天堂有地上没有的喜乐，天堂是永恒的。天堂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更新的身体，是完全由圣灵创造、圣灵内住、圣灵维持的身体。不但有一个身体是永永远远的可以适合与神同住，而且有一个生命。为什么周围所有就代表生命？那个水是生命河，那个树是生命树，而且结果子，结果子表示你跟我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在天堂神要迎接他的百姓进入永远的喜乐，而这种喜乐是在地上尝不到的，而且在我们今生眼睛也看不到的，只是凭着我们，而且凭着我们心里想都想不透的，只是凭着信心才能明白。但是神给我们这个盼望，盼望了一天我们与神同住。天堂的特点是信、是圣、是无限。蒙赎者在天堂将有更新的喜乐，将有圣洁的喜乐，将有永恒的喜乐。美国有名的，在 New Jersey 的最有名的一个学校是 Princeton 大学。 Princeton 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美国最有名的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试了想表达天堂的喜乐。他，我现在把他所表达的读给你听，你不见得听得懂，我也不见得懂。那他讲，圣徒将会在爱中畅流，在爱的水里面游泳一样，在天堂永永远远的沉浸于神无穷的明亮，他的光一直照了温和跟甘甜的爱中间，永永远远充充满满的得到的光，并且被光所环绕住，又永永远远的将这个光反映给源头，源头就在神那边。这是他讲的话，你懂不懂？那不能太懂啊，那懂不大懂懂。我现在再读一个剑桥跟牛顿大学的文学的教授，已经被阻截去的 C.S. Lewis， 他写过很多童话，对不对？大家都喜欢看他童话。C.S. Lewis 要解释，他讲这个就叫做三位一体的跳舞 ，divine dance。他讲到天上的时候，大家欢乐的时候，欢乐是什么呢？那看三位一体的神自己在跳舞， 三位一体完全和谐的神在跳舞。当神在跳舞的时候，一个一个他邀请我们，邀请到天堂的每一位加入三位一体的跟他跳舞，越来越跳的时候，一个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进去，就那里围绕着跳舞，与神跳舞。这个他讲就是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所讲的。我们不管懂不懂，我们知道在天堂有那个喜乐，与神同舞的喜乐。神学家巴克 J.I. Packer 说，天堂远比我们所能梦想的还要好。他又讲了一句，地狱比你所能想象的可怕还要可怕。天堂是所有口里面认耶稣为救主，心里面信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永远的居住，也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所说的话，要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为你为我所预备的地方。在天堂有永远的喜乐，有圣洁的喜乐，有更新的喜乐。在天堂你跟我有一个新的身体，在天堂没有罪，没有罪的影响，没有恶，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天堂人将永永远远与神同住。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带给你这个最终也是最大的这个喜乐吗？就是天堂的喜乐。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低头，我们每个人低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接受他。今天你如果相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你付上了罪的刑罚，这个罪是因为亚当，作为亚当的后裔，每个人心中都有的罪行。你愿不愿意说，我今天相信耶稣来是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耶稣他的血可以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可以使我们的心再次的变成白的心，然后你愿不愿意今天说，耶稣，你那复活的生命我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你如果相信耶稣还要再来，要赐给你天堂的喜乐，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只要做一个祷告。今天我邀请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你一生只要做这么的一个祷告，认耶稣为救主的祷告。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做祷告，那我现在可以做一个祷告为你。你如果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你就得救。你可以这样的祷告：天父，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我相信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血是可以洗净我一切亚当带给我的罪，我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我请你的把那你的复活的生命赐给我，让我有永远的生命。我现在代表主耶稣邀请你，你如果相信刚才你所祷告的，你愿意做这个祷告的，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说，你牧师，我愿意做这个祷告，因为这样的人我愿意为你祷告，因为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低头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邀请。你如果今天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刚才我所讲的那个祷告的话，你就得救了，你就可以有天堂的喜乐，更新的喜乐，圣洁的喜乐，永恒的喜乐。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你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的话，你需要做一个这个祷告，向耶稣认他为主。你愿不愿意今天做一个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再次的邀请，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从来没做过这个祷告，我今天愿意做这个祷告，李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主耶稣，谢谢你把福音告诉我们，谢谢你把那个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我们为今天还没有认识你，从来没有做过认罪祷告的，接受你的祷告的，我们把它交在你的手中。人的话语又停止的时候，主，我们现在就求你自己特别的恩待，继续不断的向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动工，直到他的心门向你打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